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。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李姐，怎么看你闷闷不乐的啊？ 哎，你看刚来的新人个个都年轻水嫩，可我的青春却一去不复返了。 你呀，就是平时不懂得养生，年轻的日子能有几年啊？现在着急了吧？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 这女人啊，只要坚持低温养生，就能长保青春。 你是不是常感慨青春渐渐溜走，衰老正在逐步瓦解你的美丽与健康？不过不用怕，就算不能改变会变老的事实，但可以用低温养生来留住青春。女性属阴，容易出现手心、足心、心口发热等阴虚症状，而低温养生能让女性体温降低，让阴得以涵养，重新恢复阴阳平衡，阴虚所致不适感就会逐渐减轻，直至消失。所谓的低温养生，并不能简单理解为降低人体温度，而是以降低细胞代谢速度，进而达到延缓衰老的目的。养生小贴士：低温养生，平衡阴阳。女性低温养生，就是生活中注意饮食和室温的事宜，以烧凉性的食物为佳，适当低温烹调，空调控制在18度左右，营造微凉清爽的环境。平时穿衣以暖为主，食物以阴为主，这样才可以既健康又长保青春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笑过、痛过之后。

哪里有我的梦幻，那些爱的浪漫。

疯狂，我还是挑我的，别挑刺最好的，我还是挑我的，只是喜喜欢的。找感觉找刺激，不如选择练瑜伽深呼吸。

的风，不再有往日的温柔。失去的爱，是否还能够再拥有？漫漫长路，谁能告诉我，究竟会有多少错？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？曾经在雨中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曾经在风中对我说，永远不离开我。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，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，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？ 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阿明是出版社的编辑，他实在是个好人，对于同事的要求总是义不容辞的一口答应。校稿啊，来我帮忙。联系作者是吗？没问题，我来替你做。跑印刷厂，来来来，东西放着，我等一下再一起送去。年轻志大的他还向老板主动毛遂自荐，想着多做点事儿，希望帮助出版社更快崭露头角。一开始体力过人的他尚可应付，但两个月以后他开始吃不消了，开始感到有些顺不过气儿来。三个月后，他每天顶着一对熊猫眼去上班。半年后，公司公布业绩，他是工人干活最多的人，但是却项项成绩惨不忍睹，一塌糊涂。很可惜的年轻人，不是吗？十个六十分不如六个一百分，同样的力气，宁可把分内的义务先尽完。无论您是何种职业，千万不要什么事都做，却什么事儿也做不好。如此不但对不起自己，更对不起您身旁的人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很多时候质远远比量重要。如果做许多事情每件都是半吊子，别人充其量看待您是个六十分的人。相反，若能集中火力，不贪心，把分内该做的事件件做得尽善尽美，别人看待您就会是个一百分的人。 是想